美好。佳节将至，为他选桃花姬阿胶糕。 中秋送礼就送桃花姬阿胶糕。 桃花姬吃出来的美丽。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高门。彩饮几杯桂花酒，此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白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八七点六，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是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世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会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为您播出天津的相声名家刘文步先生的作品，来纪念这位老演员。9月21号下午，刘文步先生在天津去世。很多相声名家和年轻的从业者都在微博微信上悼念这位相声文字辈的老先生。刘文步1936年生于天津，12岁拜杨少奎为师。杨少奎有所谓八大弟子，排名是元亨利贞学习进步。这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也留下了一些录音资料的，像丁文元、刘文亨、刘文贞、刘文步。刘文步除了说相声之外，还兼演双簧，曾经一度参加天津虹桥区曲艺团，经常在京津冀等地演出。刘文步的晚年经常活跃在天津小剧场的舞台上，在北京呢，也能常常看到他的身影。刘文步捧逗兼善，活路很宽。下面我们请您听一听尹笑声刘文步和说的学吃喝。 中国的食文化 啊， 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有名啊。 啊， 嗯， 这菜啊都分系列， 对， 川菜系呀、粤菜系呀、宫廷菜系呀，你说你多讲吃，多好吃， 嗯， 吃一辈子， 怎么样？ 中国菜吃不全。 对了， 就算你吃全了 啊， 那还有各地方的小吃啊。 对， 那这一算，那更复杂了， 没法数了。 哎，咱们天津有一句话 啊。 叫学吃学喝学见识， 这个没错， 这话一点不假。 对， 所以说咱们说话的时候、一定要谦虚 哦， 不能像我们团里那个何德利似的 唱快板那个。 哎，我们团有个 何德利， 叫何德利 唱快板没脖子那个。 哦，你认识的？ 能不认识？ 黑不溜秋， 对， 唱快板 是。 我不知道您哪位听过他快板？ 经常有人听。 站台上那形象 啊， 多难看！ 是， 一站， 对， 他没脖子。有时候我就纳闷 啊， 他短这么大一个零件，这是怎么组装上的？就是 这个，我告诉你，这没脖子，他是在台上。 嗯。 要在台下拿筷子一动，他脖子长肌了。 你这何德利 啊， 这天热的时候 啊， 在后台一坐啊，光膀子， 哦， 连个背心都不穿。 是啊， 你说演员哪有这样？ 对， 往那一坐，俩腿一伸老远， 嗯， 烟卷一根接一根。 是， 没事坐在那儿，他说话没有别的主题， 是吗？ 老是显摆自己吃过见过 哦， 总这么说让人听着都心烦了。 你以为得红？ 那天我就问他 啊， 何德烈 啊， 这又来了是吧？ 嗯， 你整天老是你吃过见过，你吃过什么？ 是， 他不乐意听了， 是吗？ 干嘛？我还说瞎话怎么的 啊？ 我真吃过见过 哦， 你真吃过见过？你要真吃过见过，你跟我走，咱俩上食品街，敢吃吗？这嘛话，食品街怎么的了？ 啊， 食品街还拴老虎怎么着？走，我跟你食品街，我那个那个嘛，咱俩谁掏钱？ 先问谁掏钱？ 谁掏钱呢？ 啊， 谁掏钱那个说不定，那得看。 看什么？ 你不说你试过见过吗？ 啊， 我还给你个便宜 哦， 你还不用试出什么花样了。 是， 你就学我就行 哦。 我进饭馆，我说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话 哦。 我点什么菜你就点什么菜，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你要学对了 啊， 我给钱 哦。 我不但给这顿饭钱， 怎么样？ 另外。我还输给你1000块钱， 呵，这个好啊，这个。 何德利一听高兴了、 啊，那还不高兴？ 嗨、哎，这好事儿，这个 就是， 不就像你吗？ 啊、 嗯，走，我跟你去。 呵， 我先，你先等会儿 啊、 嗯。你跟我去，你要学不了怎么办？ 对呀、啊， 你要学的不对怎么办？ 是啊， 学不了。下不了没有关系 啊， 下不了我掏一千 哦， 呵，我就要你这句话， 哼， 说好了 啊， 我们俩人呢请我们团里有一个说相声童守本 哦， 认识吧？ 认识， 让童守本给我们当裁判 哦， 我们仨人到食品街 啊、哦、 洪启顺知道吧？ 知道， 洪启顺那里边有一个服务员王师傅 哦，姓王的， 我们都挺熟的 哦。 到那儿，我头一个一进去，王师傅一看我 啊， 跟我打招呼， 是， 哎呦，严老师来了 啊啊， 您请您请。结果我们仨人全进来 哦， 要把我们仨人呢让在一个桌子上， 是， 我不同意。 为什么？ 我们仨人呢 啊？ 结果按照我的意思 是 做了三张桌， 哦。 当中这一桌 是 童守本， 童守本 坐的，我跟何德利，我们一边一个 哦。 当然，我们这距离是远了一点 啊啊。 可但是他脸冲着我，我脸冲着他， 互相看得见。 对， 嗯， 我把那王师傅叫过来 啊。 哎，王师傅，来您您，我跟您说点事儿 哦。 我把这王师傅就领走了 哦。 他那大厅里啊，靠边上有一个屏风 是。 我把王师傅领到屏风后边去了， 干嘛呀？ 到后边就王师傅问 啊啊， 尹老师，什么事儿？ 是， 我说今儿个吃饭，我给您添点麻烦，哎，您别这么说，您说有什么事儿？您说，我说一会儿啊，在我点菜的时候 啊， 您多注点意，我要跟您说，我要热的 啊。 我那可不是要热的， 是 我那是要凉的， 哦，要凉的。 对，我要跟您说，我要凉的， 是 那不是要凉的， 那是 我那是要热的， 哦，反着， 我要跟您说，我要热热的， 怎么样？ 您就给我上冰镇的， 哦， 我要说凉凉的， 他 这个菜您一定给我烧的滚开再端上来。 嚯、哦！ 王师傅，您这嘛意思呢？ 对呀、啊， 什么意思？您甭管 哦， 反正我就跟您说这点事儿，您别给忘了。 是， 不就这点事儿吗？ 啊， 您放心，我忘不了 啊。好， 我准给你扎不了。 嗯嗯， 说完了，我们可就回来了。 是， 我还坐我那，王师傅找我了。 啊、 嗯、 啊、 嗯，那您点菜吧。点菜不？我点什么菜啊？我跟你说呀， 嗯， 这两天不舒服 哦， 食欲不振。 是， 你看天这么热 啊， 我不出汗 哟， 要不是你什么吧，你给我来碗汤面吧。 哦， 这是面汤。 面汤 啊， 我要海碗。 哦 哦，好嘞。说完他刚要走， 嗯， 我故意的提高了嗓门。 哦， 王师傅， 哦， 我那碗汤面啊， 啊， 我还要热的， 要热的。 王师傅一听就明白了。 哦 哦，我知道了，知道我给您来热的。我说我要那热热的， 越热越好。 行行行，我准给您来热热的。 哦， 说完他刚要走， 是 何德利那也站起来 啊， 王师傅。王师傅，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王师傅过来，您点的菜 啊？ 我点菜，我吃嘛呢？ 就是， 我跟您说呀， 啊， 这两天呢，我这浑身脑袋疼， 这个什么病啊？ 那个这么热的天呢， 啊， 我不出汗。 嚯， 哦，要不给我来碗汤面？ 啊，哦，也要汤面？ 我要海碗啊！ 啊， 哦。说完了，王师傅要走， 是， 他也站起来 了啊！ 哎，王师傅，我告诉你啊， 啊， 我那汤面我还要热的，行行行，我还要热热的。 哦，他也要热热的。 一会儿 啊， 先后我们两碗汤面得了，先得的我那碗， 是 我嘱咐他了 啊， 我要热热的， 就是。 结果我这碗汤面 啊， 给我上的是冰镇， 哦。 大厨房里往外一端，他那天热， 是 这碗面汤冒这么高的凉气 哦， 端上来了，往他眼前一撂，何德利呢看都看傻了。 是啊， 他今天很热。沉一会儿 啊， 他那碗也得了， 也得了。 他告诉人了，他要热热的。 是啊。 结果何德利这碗面汤这手里边烧得滚开，腹头还飘这么厚一层黄油。 哎呦嚯， 烫的那个碗呐，那服务员没法端。 那怎么办？ 弄一个木头托盘， 哦， 把这碗搁在托盘上，端着托盘上来，往这一撂。何德利一看就慌了。 怎么？ 哎，你别走，这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我这人汤面能跟他那不一样 啊？ 他那个没托盘，到我这儿来个托盘，这怎么回事？ 对， 这托盘不给您的 啊， 面汤搁着，托盘我还拿走。不是，你这你给他怎么上菜，你给我怎么上菜？你回你给我上菜跟他不一样了，面老这1000块钱你拿我呢？把那王师傅说糊涂了， 是 什么乱七八糟，把托盘拿走了。这时候我跟何德利，他的眼前一碗面汤，我眼前一碗面汤， 是 他看着我看着他，我们俩人不错眼珠，互相这么盯着。 哦， 大厅里这些吃饭的人， 啊， 这目光全看着我们俩人身上， 是 看我们俩人，这俩人要斗法是怎么的？ 就是， 我一看 啊， 时机成熟了， 是， 我站起来 啊， 我给大伙儿做个罗圈衣。 哦， 我说众位朋友们，咱们今天这个时候到这儿来吃饭， 嗯， 咱们可都是有缘的。 哦， 要不然的话，咱们怎么坐在一块儿？ 对， 这是个什么地方？ 是 九河下梢天津卫，这是一个繁华城市，到这儿来吃饭来，不管你吃的多吃的少， 嗯， 吃的贵吃的贱， 怎么样， 你得吃出个样来。 哦， 你得吃出名堂来。 是， 要不然的话那可就让人笑话了。 哦， 今儿个大家要是不介意 啊， 我吃几个名堂让大家看一看。 是， 说到这儿啊， 啊， 我把我右胳膊这袖子就绑得高高的，我说众位您上眼 啊， 您看这手了吗？我把我这个手啊 啊 可就印碗里去了。 哦， 看这手了吗？这叫舞龙探 看海，夸当晚里一印 怎么样， 我一反慢的我捞出几根面条来， 哦， 您再看这手， 这叫 海底捞月， 哦， 我就这么一亮下 啊， 这面条上那个汤 啊 顺着我这胳膊它往下流， 是 这个凉啊， 哎呦， 我说你再看这手，我一抡我这胳膊 怎么样， 这个面条不就缠上了， 是 这叫金丝缠腕， 哦， 再把它抖了下来 啊， 顺着我这脖子转一圈， 这叫 孤树盘根， 嘿， 您再看这最后一手，把这面条往嘴里一扔， 怎么样， 这叫独占鳌头， 哦， 说到这儿 啊 这些吃饭的人都给我鼓掌， 嘿， 谢谢，就跟现在这意思一样， 是啊， 可是面条到我嘴里 怎么样， 我咽不了， 为什么呢， 它是冰镇的，它冰凉棒硬， 对， 这个面条在我嘴里我横着它 啊， 用我嘴里的温度我捂着它， 是 我可就坐下了 啊， 我是不言语了， 是啊， 我再一看这核桃粒 怎么样， 他那脑袋都绿， 是啊， 他纳闷 啊， 啊，这小子他怎么不怕烫， 就是啊， 看意思今儿要崴呢，没事， 嗯， 没事，卡来了我就来了， 好， 卡不怕烫我就不怕烫， 是 想的是蹭他站起来， 哦， 他削我 啊， 给大伙儿做个罗圈儿，做点汤吧， 嗯， 这不什么吗，啊，是吧，这不也就这意思了，是吧， 什么意思， 这不大伙都来了，是吧， 啊， 来了干嘛来的呢， 对啊， 咱都吃饭来的， 是 这吃饭呢 啊， 咱不能瞎吃， 是 不能乱吃， 哦， 你得吃出样来， 哦， 你得吃出名堂来， 嗯， 要不然的话人家让人家笑话， 哦， 今儿个妈这大伙给我来面， 哦， 给我来面啊，我给大伙露几手， 哦， 来吃几个名堂大伙看看， 哦， 说的是他笑我， 是 他也把右胳膊这袖子往得高高的 啊， 作为您上眼 啊， 哦，哎，你看这手了吗， 这叫 五龙看海，就这一下五个手指头马上就变小红螺了， 吼， 仗着他动作快， 是 他一摆腕子他捞出几根面条来，你再看这手， 这叫 海底捞月呀，他就这一亮下 啊， 面条上那个汤 啊 也顺着胳膊往下流，眼看着那个泡就起来了，你再看这手， 这叫 一晃这胳膊，这叫金丝缠腕呐， 哎呀， 我在这儿给您学您都乐，你说我在当场我亲眼目睹我受得了吗， 受不了啊， 我实在我是绷不住了， 是 我拿手一捂嘴，我那么一吭哧， 怎么样， 坏了， 怎么了， 我嘴里还含着两根面条了， 是 我这么一吭哧 啊， 这面条打鼻子眼儿出来了， 哟， 这何德利一看就急了， 是吗， 把他手里面条啪就拽了，尹小生你这不对，你 怎么了， 你这让死手骨头，我这金丝缠腕还没练完了 啊， 你哪有二龙图须啊， 二龙图须， 以上您听到的是尹笑声刘文步和说的学吃喝，下面再请您听一段刘文步尹笑声和说的小段训猴。 中国呀 啊 有一句古话， 古话

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不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不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2.6度，早晨气温低，外出要注意添加衣物。受东移云带的影响，今天本市上空云量逐渐增多，下午到前半夜本市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请大家外出带上雨具，注意防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因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有降雨天气，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降雨天气，对污染物有一定的清除作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22度到12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天气比较凉。今天云量较多，紫外线气象指数是2，照射强度弱。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到梗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弃经典，徒弟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虚，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钱。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到梗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为您播出天津的相声老演员刘文步先生的节目。刘文步先生9月21号下午在天津去世。刘文步先生1936年生，天津人，12岁拜杨少奎先生为师，上个世纪50年代加入天津虹桥区曲艺团。刘文步先生晚年在天津小剧场演出，活跃在舞台上很多年，得到了观众听众的喜爱。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刘文步和北京的相声名家王文林二位合说的《空城计》。 说相声 啊， 讲究是四门功课。 哪四门？ 说学逗唱。 对，得有功夫。 您那我来说吧 啊， 说相声我说不了。 怎么着？ 因为我是唱戏的。 哦， 戏曲演员。 我真没发现您。哦，您搞哪个剧种啊？ 京戏 或国粹。 国粹，国粹。 哦， 国粹。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老粹。 啊、哦、啊。什么叫老粹？这是国家的精粹。 对，啊、老破破粹。 不是您这是到底是搞 喷口？ 呵 啊， 哦呀， 刚吃完臭豆腐。 我说这么大味儿。 哎， 啊、 哦，唱过戏。 哦，您唱过？ 唱过戏。 哪年？ 嚯，这个年头可太久了。 是， 40年代。 嚯，那可早了。 我年轻的时候嘛。 是。 就在我们天津有个中国大戏院呢， 那是最大的剧场， 在那儿 哦。 不光我自己啊， 哦， 有很多的名演员 哦， 我们在一起唱的 都有哪位啊？ 演员 啊， 演员那太多了。 谁呀？ 太多了。 谁？ 有我 啊，有你， 有我。 好， 有我 啊。 侯喜人， 侯喜人，侯老， 侯喜人， 那是大花脸啊。哎， 对对对， 侯派的， 侯派， 侯喜瑞，侯先生。 哎，对对对， 好，不得了。 哎，啊，有我 啊， 有我 啊，是， 有谭富英， 哎呦，谭派的创始人。 对，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谭富英。 哦，谭富英，谭先生。 有我 啊， 有我，有肖长华。 哎呦，那是戏剧界的伯乐呀。哎呀，哎呀，太好了。 有我。 怎么老有你啊？ 我怕你把我忘了。 我忘不了您，我知道您四十年代唱的戏。 对， 哦，这么些位陪着您。 对对对对对。 哎呀， 我们这些个人 啊， 在中国大戏院 啊， 演了一出合作的义务戏。 哪一出？ 失控斩。 哦，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你知道这出戏？ 当然知道了。 告诉你嫂子， 哎哎， 我在这， 您先分出雌雄来， 干嘛？ 什么叫嫂子呀？ 干嘛？你甭管了，你甭管了。 什么叫我甭管？我得管。 你没事。 不是您这一叫，我还得做手术去。 我管你那干嘛？你再说吧，说吧。 不是您这就兄弟都行，大哥更不敢当。您说。 没事，您凑合点吧。 我凑合不了。 你怎么意思？你 真是 不是我这人说话有那么个习惯？ 什么习惯？ 头了必须得挂点零碎儿。 哦，挂零碎儿就挂嗓子。 对对对对对。我告诉您 啊， 我在《失控斩》这出戏里头 啊， 我去的是主要的演员。能猜出来我是谁吗？ 主要角色。 对， 那我知道啊。 谁呀？ 您的诸葛亮啊。 你看看， 最主要的。 你看看，你看看， 是不是？ 你看看 诸葛亮。 您这脑子错环了。 怎么错环了？ 那刚错环了吗？ 啊， 我跟您练的，我这些个演员里头 啊， 有谁？ 有侯喜瑞、 谭富英啊。 哦， 谭富英人送外号活诸葛呀。 对呀， 我虽然比谭富英唱得好 啊， 观众他不认我。 哦，那是不认 啊。对啊，他认谭富英啊。 啊，那是那是。 所以诸葛亮 啊， 让谭富英来 啊。谭富英， 我来别的。 那您来司马懿。 司马懿有侯喜瑞，侯老板的司马懿。 哦， 活司马呀。 嘿，那您来马谡。 马谡是李子，李子花脸有刘莲荣啊。 哦，那您来王平。 王平那是小窝子角，那没戏那个。 哦， 哎，那您来二老君，萧长华、马福禄啊。 哎，这样 这爷俩的二老君呐。 哦， 真是的。 您不是唱失控斩吗？ 废话，白毛女我会吗？ 不是，那您这失控斩里边没有主要角色了啊？ 我怎么猜？告诉你 啊， 打球。 说这么热闹的打旗儿，就一个字儿，哦哦，就这个。 朋友们，您看这模样了吗？ 啊， 这就是傻乐，傻乐，真的 啊！ 冲你这模样， 嗯、啊， 手榴弹是贵， 嗯、 啊，手榴弹要便宜一毛钱四个，我拽你八块钱的，我告诉你吧。 不是你拽我手榴弹干嘛？ 你太腻歪人了。 不是您不 打琴怎么了？ 打琴您这、 哦、哪个唱戏的能离开打琴的？ 离倒离不开，但不是主要角色呀、啊。 对，怎么不是主要角色 啊？ 少一个打琴的行吗？ 那倒是不行啊。 对呀、 啊，是 不上打琴的行吗？ 也不行啊。 对呀、 啊啊， 应该带个四个打琴的，四个打琴的代表千军万马啊。 没错啊。 差一个行吗？ 不行啊。 对呀、 啊。是啊。 我又喜欢听戏 啊， 我喜欢听啊。 哦。 失控斩这出戏，想当年。侯喜瑞侯老板带着这么些名演员在天津唱、 啊、 你想想那个票价便宜吗？ 那倒是不便宜。 对呀、 啊、 我想听啊 啊， 我不没钱吗？对不对？ 没钱，没钱还听啊？ 没钱凑合。 那怎么凑合？ 我、哦、你闯啊， 能闯得进去啊？ 闯得进去 啊？ 怎么闯不进去啊？ 呵， 中国大戏院那后台门在哪儿？我知道啊。 哦，了解。 对了、 哦、 我到那去愣闯啊。 是 到那叫后台门 啊， 开门是个老头 啊， 干嘛 啊？ 听戏，听戏偷了， 对， 啊，偷了， 哦，嘿嘿， 偷了，嘿嘿嘿，回家，偷， 这就走了， 没进去， 这还闯着这个， 上头了，哎，头了，头了 啊！ 前面我一看呢， 啊， 一个门口俩把门的， 那是严呐， 大摇大摆往里走， 是， 站着， 啊， 票， 对， 啊， 票 票，嗯，没有，趴下，没有，走， 哎，走， 走。好，不见你了，走。 哎，行，挨两回轰。 我想起来 啊， 刚才我上后台我说错了。 怎么说错了？ 不应该说听戏。 那应该 听戏，你上前面，你上后台干嘛来？ 对呀、啊， 我应该说找人。 找人？ 我一说找人，他让我进去了。 哦，对对对对对，哎、没错。 大队长 啊， 开门喊你老头 啊， 干嘛 啊？ 找人。 对， 赵三 是 找你。找我干嘛 啊？ 找你把我轰出去！走， 哎，走， 走， 自个儿找这个 坏了， 又给轰出来了。 趁他一扭脸的功夫，滋溜我钻进去了， 还真进去了。 对了， 嘿， 放后台啊 啊！ 我跟着瞎忙活 哦， 给这个送个靴子 啊， 给那个送个水 啊。 那天是该着出事儿， 怎么出事儿呢？ 侯雪瑞侯老板呢？ 啊， 他去的是司马懿。 对呀、啊， 他应该带四个打旗儿的。 是， 这四个打旗儿的其中有一个不知怎么地了 啊， 吃什么东西不对付， 是 老去厕所。 哎呦， 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 嚯， 一会儿的功夫拉了十好几趟。 哎呀， 拉的这位都直不起腰来了。 是啊， 后台管事的害怕 啊， 赶紧找一辆车把这位就送在当时的是马大夫医院。 好医院， 送那儿去了。 是 后台 啊， 没有富裕人。 怎么没富裕人？ 因为那天演的是合作义务戏 啊， 头了的戏码不管谁下来、啊、一律都得进场啊。 是 后台没有闲人。 哎呦， 管事的可着急了。 那没错， 赶紧找侯老板 啊。 侯老板，你也看见啊 啊， 刚才那位送医院了。 是 短个打气儿的 啊， 跟您研究研究 啊。 您待仨气儿吧 啊。 王凡， 仨气儿啊？ 我没听说过 啊， 仨旗儿一边站一个，中间站一个，我上哪儿呢？要不你了，别带大旗儿去了， 啊？ 嘿，真好。 嗯、 啊，侯雪瑞说我是司马懿 啊， 带着司马师、司马昭，不带大旗儿的，我们光杆司令。 对， 我这跟谁打仗啊？ 没错，这四个大旗儿千军万马呀。 现在短一个人儿啊，你 是 我没办法，没办法找啊。 啊， 哎。侯雪瑞一眼就看见我了， 哎呦， 有了 啊！ 来，过来，爷们儿，过来。大爷，买嘛去？卖不买？ 啊， 你给来个旗儿， 来。 我一听让我打旗儿 啊， 唰， 怎么着？ 吓得我当时脑袋上头发头掉了，一根也没有了。 哦呦呵，您这头发全都掉了 啊？后遗症。 后遗症，哎呦，就现在这样了， 我不行你了 啊！ 你让我干嘛都行 啊， 打气儿我可打不了。 是， 像你这个毛病大了，干嘛打不了 啊？ 你害怕干嘛？知道的嘛，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啊，没事儿啊，救场如救火，你懂不懂啊？ 气大如天呐， 对不对？ 是， 现在有人，我能要你吗？ 哦， 你先给我定着 啊， 待会儿来的人，我再把你替下来， 这也是办法。 你甭害怕 啊， 给他办上。 是。 说给办上 啊！ 那个帽先给我来扑，把帽子给我扣脑袋上了。 嚯， 他一扣帽子 啊， 那几位过来摁着我，七手八脚就把我给撞过上了。 哎呦， 我你们几位被我撞过上也白费啊！ 啊， 你愣让我打旗儿，说实在的 啊， 我连词儿我都不会，我这个旗儿我怎么打呀？ 是 你倒了霉了，打旗儿要嘛词儿啊？ 啊， 不就一个字儿？哦，不就那玩意儿？你记着这个茬儿就行 啊！ 我给你托付托付， 托付托付。 哎，三旗儿过来。 哦，三旗儿， 照顾点啊！ 嗯， 这个是棒槌， 什么叫棒槌？ 那玩意儿不懂啊？ 哦，戏行的话叫棒槌， 叫棒槌。 哦， 你甭害怕 啊、 嗯！你跟着三旗儿跑， 是 三旗儿上哪去，你就上哪去。 你看人家交代多清楚， 我倒霉就倒他这句话上了。 怎么着？ 他让我跟着三旗儿跑啊？ 是啊， 我就记住这茬了。 哦， 我跟着三旗儿跑。 哦， 我们那时候唱戏还是老的唱法。 哦，怎么唱？ 中间它有一个过场 啊，这过场什么样？ 哎，正式唱应该是这样。 那是 侯喜瑞侯老板去的是司马懿 啊， 他在后台有一句闷帘倒板， 怎么唱的？ 中途路上对心的 好 哦，头前二旗出去了 啊， 抬口这一站呢， 一边一个， 对， 后边是三旗四旗， 哎， 出去抬头一站，一边一个， 哎， 再到后边是司马师司马昭， 对， 扛起扛起扛起大旗，抬头一站 啊， 一边一个， 哎， 司马懿出来唱三句词儿， 怎么唱？ 战火笑耳得佳品，催动人的马朝前的奔。 好， 啊，扛起扛起扛起大旗，头旗带二旗， 啊， 三旗带四旗， 是 司马师司马昭， 啊， 扯着云手下场， 对， 司马懿唱一句收尾的词儿， 怎么唱？ 休要放啊走，治国空啊命啊，对吧？都光切切切切，一掌声一下场，台底是满堂的菜， 太精彩了。 其中有我那么一个棒槌， 怎么样？ 就在这场忙给砸了。 这怎么给砸了呢？ 他没告诉我 啊， 他就告诉我跟着三旗跑。 是啊， 我就记住了跟着三旗跑了。 哦， 他在后台唱了一句 啊， 中途路上对心呢。哦，场面起长锤 啊， 头旗二旗出去，抬口一站，一边一个 啊， 三旗叫我 啊， 哎，棒槌走 啊， 走，扛起大旗， 哎，不是，他说您怎么这么走了？ 我肯定会走啊， 哎呦， 我抬头一站 啊， 我扒着旗子往台下一看 啊， 我的天哪，没把我给吓死， 干嘛那么害怕？ 中国大戏院是楼上楼下1500多号， 不少， 我往下边一看呢 啊。 光脑瓜没身子，哎呦我的妈妈，他吓死我了！ 怎么光有脑袋没身子呀？ 那身子都在椅子底下了， 人家可不都坐着呢？ 这不缺了大德了？ 哎呦， 我这么大个子站这打旗儿 啊， 台底下要是有我门口的人，回去自己说我多孙呢！ 你呀，别害臊！ 我正在这琢磨着 啊， 我回头一看呢 啊， 要了命了！ 怎么， 三旗没了？ 怎么没了？ 三旗跑那边去了 啊！人家站在这边啊。 是啊， 啊， 一走怎么不叫我一声呢？ 啊！ 后台告诉我跟着你跑啊！ 啊！ 你上那边去，我怎么办？ 你 我也过去了 啊！砸了，那真是 这边站一个，那边站仨， 你瞧瞧。 台底观众可没有任何反应 哦，没看出来 的。我倒霉倒到司马师跟司马昭身上了， 怎么着？ 他俩一上台 啊， 一看我是说相声的 啊， 他乐 哦， 画着大画脸 啊， 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扛起扛起大旗，啊呀呀呀呀呀！你说他这一乐，台底观众能看不出来吗？ 那还真是显眼了。 好啊， 嗯， 那气儿是怎么站的？ 哎呦！ 一边一个一边撒去是咬哪儿啊， 要 一边站俩站成二团才对了，大旗的过去了吗？ 哎呦， 他这一喊呐 啊， 三旗不干了。 是， 哎 啊， 你怎么过来了？ 就是 废话 啊， 妈，你过来我不过来 啊， 你过来这不就撒了吗？撒撒吧。 哎呦， 凡撒过倒算，就这一堆子买卖反正。不行，你得过去，我不过去， 啊， 我不过去，你过去不也一百俩吗？ 啊， 不行啊，应该你过去 啊， 应该， 啊， 应该你赚你妈7.5块，我赚8毛，这他妈叫应该的 啊！ 不行，你得过去，我不过，你踹人干嘛？ 哎， 你踹我， 嘿， 咱俩是把拖进外边， 嚯，要打架， 他不敢去 啊， 他这是连踹带骂， 嗯， 台底观众。咚大咚大，紧叫道好， 那是 我着急呀， 啊，是啊， 着急出汗呐，啊， 哎， 这汗从我脑门子往下流啊， 是 啊，爬到我的脸上倍儿刺了， 哎呀， 我穿他那大绿袍啊， 啊， 我抓手绢我也抓不着啊， 没有啊， 哎呦我去，我就这个吧， 啊，哎呦呵， 就这一抹呀， 啊， 可要了性命了， 怎么着， 信绿袍它掉色呀。 哎呦， 然后这脑门都绿了， 哎呀。 台底观众那嘴还是真够损的， 说什么呀？ 好啊， 啊， 就得蛤蟆过去。 哎呀， 侯喜瑞纳闷儿 啊， 不对呀，啊， 怎么？ 我还没出场呢，怎么大号上来了？ 是啊， 扒那个帘一看，哎呦，茄子，你怎么他妈站那儿了你啊？ 你瞧，就看出来了。 撩起他那个胡子来，冲我扭嘴儿， 嗯， 嘘。那意思是让我过去 啊？是啊， 我腿都钻筋了， 走不了了， 我动不了了。 哎呦， 场面起快长锤啊！ 啊， 侯喜瑞他没辙呀， 还得唱啊， 逼着马鞭儿， 啊， 连台步都不走了。 哎呦， 直么瞪眼就奔我就去了。 是， 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到我跟前孙飞，我这把倒霉到你身上了，我呀， 没错啊， 角儿啊， 啊， 原词没动， 他 把词儿改了， 哦，改的词儿， 愣把我从这边给唱那边去了， 那他怎么编的呀？ 老夫一见怒气发， 改发话折了， 叫一声打气的听真呀， 嗯， 每日出兵一边俩，为什么今天一边一个一边仨？牛孙等眼你都不怕，还得老二夫我把你拉过去。 你瞧， 他应该拽我呀， 啊， 我把他俩眼都给气聋了， 哎呦，看不清楚了。 他一伸手 啊， 噌， 怎么样？ 他把三气给拽过去了。 哎呦， 我一看三气过去了 啊， 我也过去了， 全远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刘文步、王文林合说的相声《空城计》。说到刘文步的表演特别的轻松自然，尤其注重和观众的交流，所以无论是后台的演员还是观众，跟刘先生啊都特别的亲切，很放松。很多同台的演员呢都拿刘先生砸挂，他也成为了很多同行作品当中的人物，从这一点也说明他很有观众的基础。下面就请您听这个小段啊，拿刘文步先生作为主人公的小笑话，引笑声刘文步表演。 反正这么说吧， 啊， 我们刘先生啊， 您说， 在这个相声界里边 啊 来说，是一个很人缘很好的这么一个演员， 不错， 这个人厚道， 厚道， 厚道， 嗯， 人缘好， 对， 那现在观众说坏水 嗯， 就指着他， 对， 也有叫他刘文步的， 对， 你这个不是我妒忌啊， 啊， 你说我就纳这个闷儿， 纳什么闷儿？ 听过他相声的 啊， 爱听他 啊， 这个不新鲜。 是， 见过他的， 嗯， 爱听他相声，也不新鲜。 哦， 我就纳这个闷儿， 啊， 也没听过他相声 啊， 也没见过这个人。 对， 他就想听刘文步 啊， 你说这不是运气催的吗？ 这怎么叫运气？ 我就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不明白？ 你看我跟你说这事儿 啊。上回我约他 啊 到我家里喝酒， 对， 他也好喝我也好喝， 是 我们约好了这个日子 啊， 结果跟天津电视台啊找他录像的日子冲突了。 哎，对了， 那得先记那个事儿 啊，是 那个给他录像，这是正事儿。 对， 可是他呢没告诉我， 哦， 他那个心气儿打算什么的 啊， 打他家门口啊大辆车直接开到我家， 对， 告诉我一个信儿， 嗯， 然后再上车奔电视台， 是， 这是一趟道就下来了， 对， 结果 啊， 坐车到我家门口了， 是， 他下车告诉司机， 嗯， 你等我一会儿啊， 哎， 你等我一会儿，我去跟朋友说会儿话， 对， 回来呢，你再接着送我走， 是， 没想到这司机不同意， 哦， 这司机跟他说了。那个妈妈，您把车费先付了， 哦， 您付完车费啊，我得赶紧回去， 哦哦， 您出来您再受累，您再打量着， 哦， 刘文妹不乐意了， 那当然了， 哎，你这什么意思？ 是， 你这等于是拒载 啊， 哦，我可知道啊，你们这行业有规矩， 是 不许可拒载， 对， 你怎么不拉我呢？不是不拉您呢。我到点了 啊， 你到什么点 啊？ 出租汽车上下班有那么严格的钟点吗？ 对呀， 啊，嗨，您非比我跟您说，我跟您说，我爱听相声 啊。 这个广播报上写着 啊， 这今儿个这个钟点啊，我要是能够回家 啊， 我正好听刘文步的相声 啊啊。 您我要是再拉您呢，我就耽误听刘文步的相声 哦。 他说这个话，这个人他不知道眼前站这个就是刘文步， 他不认识。 这刘文步一听这个话， 嗯， 哎呀，心里这美呀，啊， 痛快。 一听，哦， 嗯， 你要回家听刘文步去，你这个钱都不挣。 就是。 好， 嗯， 我支持你。 对， 我给车费。 哎， 打腰里没零钱， 嗯， 顿出一张100块钱一张 啊， 给， 嗯。 人家看是100的 啊， 对，我找您钱， 嗯， 一看那个表， 嗯， 十一块